你好，我是 Corona。今天与你分享的话题是自己动手搭建 HTTP 实验环境。这一讲是破冰篇的最后一讲，我会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然后在 Windows 系统上实际操作，用几个应用软件搭建出一个最小化的 HTTP 实验环境，方便后续的基础篇、进阶篇、安全篇的学习。HTTP 协议诞生于30年前，设计之初的目的是用来传输纯文本数据。但由于形式灵活，搭配 URI、HTML 等技术，能够把互联网上的资源都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复杂的超文本系统，让人们自由地获取信息，所以得到了迅猛发展。HTTP 有多个版本，目前应用的最广泛的是 HTTP 1.1，它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互联网的基石。但 HTTP 1.1的性能难以满足如今的高流量网站，于是又出现了 HTTP 2和 HTTP 3。不过这两个新版本的协议还没有完全推广开。在可预见的将来，HTTP 1.1还会继续存在下去。HTTP 翻译成中文是超文本传输协议，是一个应用层的协议，通常基于 TCP/IP，能够在网络的任意两点之间传输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据。HTTP 协议中的两个端点称为请求方和应答方，请求方通常就是 Web 浏览器，也叫 User Agent，应答方是 Web 服务器，存储着网络上的大部分静态或动态的资源。在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还有一些中间人的角色。比如 CDN、网关、代理等，他们同样也遵守 HTTP 协议，可以帮助用户更快、更安全地获取资源。HTTP 协议不是一个孤立的协议，需要下层很多其他的协议的配合。最基本的是 TCP/IP，实现寻址、路由和可靠的数据传输；还有 DNS 协议，实现对互联网上主机的定位查找。对 HTTP 更准确的称呼是 HTTP over TCP/IP，而另一个 HTTP over SSL/TLS。就是增加了安全功能的 HTTPS。常言道，实现出真知，又有俗语，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要研究 HTTP 协议，最好有一个实际可操作、可验证的环境，通过实际的数据现象来学习，肯定要比单纯的动嘴皮子效果要好得多。现成的环境当然有，只要能用浏览器上网，就会有 HTTP 协议，就可以进行实验。但现实的网络环境又太复杂了，有很多无关的干扰因素，这些噪音会淹没真正有用的信息。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搭建一个最小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仅有 HTTP 协议的两个端点，请求方和应答方，去除一切多余的环节，从而可以抓住重点，快速掌握 HTTP 的本质。简单说一下这个最小化环境用到的应用软件，主要有四个：Wireshark、Chrome、Firefox、Telnet 和 OpenRestate。Wireshark 是著名的网络抓包工具，能够截获在 TCP/IP 协议栈中传输的所有流量，并按协议类型、地址、端口等任意条件过滤。功能非常强大，是学习网络协议的必备工具。它就像是网络世界里的一台高速摄像机，把只在一瞬间发生的网络传输过程如实的拍摄下来，事后再慢速回放，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仔细分析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Chrome 是 Google 开发的浏览器，是目前的主流浏览器之一。它不仅上网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调试器，对 HTTP 1.1、HTTPS、HTTP 2、Quick 等协议支持的都非常好。用 F12 打开开发者工具，还可以非常详细的观察 HTTP 传输过程的各种数据。如果你更习惯使用 Firefox，那也没问题。其实它和 Chrome 功能上都差不太多，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与 Wireshark 不同，Chrome 和 Firefox 属于事后诸葛亮，不能观测 HTTP 传输的过程，只能看到结果。Telnet 是一个经典的虚拟终端，基于 TCP 协议远程登陆主机，我们可以使用它来模拟浏览器的行为，连接服务器后手动发送 HTTP 请求。把浏览器的干扰也彻底排除，能够从最原始的层面去研究 HTTP 协议。OpenRestate 你可能比较陌生，它是基于 Nginx 的一个强化包，里面除了 Nginx 还有一大堆有用的功能模块，不仅支持 HTTP、HTTPS，还特别集成了脚本语言 Lua，简化 Nginx 的二次开发，方便快速搭建动态网关，更能够当成应用容器来编写业务逻辑。选择 OpenRestate 而不直接使用 Nginx 的原因是，它相当于 Nginx 的超级，功能更丰富。安装部署更方便，我也会用 Lua 编写一些服务器脚本，实现简单的 Web 服务器响应逻辑，方便我们的实验。这个最小化环境的安装过程也比较简单，大约只需要你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能搭建完成。我在 GitHub 上为本专栏开了一个项目 HTTP Study，网址是 https://github.com/chronolog/http/study.git，可以直接用 Git 克隆下载，或者去 release 页面下载打好的压缩包。我使用的操作环境是 Windows 10，如果你用的是 Mac 或者 Linux，可以用 Virtualbox 等虚拟机软件安装一个 Windows 虚拟机，再在里面操作。 首先，你要获取最新的 HTTP Study 项目源码。假设克隆或者挤压的目录是 D 盘 HTTP Study，操作完成以后大概是下图这个样子。Chrome 和 Wireshark 的安装比较简单，一路按下一步就可以了。版本方面使用最新的就好。我用的版本可能不是最新的，Chrome 是73，Wireshark 是3.00。Windows 10自带 Telnet，不需要安装，但默认是不启用的，需要你稍微设置一下。打开 Windows 的设置窗口，搜索 Telnet，就会找到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这么个选项。在这个窗口里找到 Telnet 客户端，打上对勾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安装 OpenResty，去它的官网，点击左边栏的 Download，进入下载页面，下载适合你系统的版本。然后要注意，必须把 OpenResty 的压缩包挤压到刚才的 D 盘 HTTP Study 目录里，并改名为全小写的 OpenResty。安装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为了能够让浏览器能够使用 DNS 域名访问我们的实验环境，还要改一下本地的 host 文件，位置在 C 盘 Windows System 32 Drivers etc，在里面添加三行本地 IP 地址到测试域名的映射。你也可以参考 GitHub 项目里的 host 文件。这就相当于在一台物理实际上托管了三个虚拟主机。注意修改 host 文件需要管理员权限，直接用记事本编辑是不行的，可以切换管理员身份，或者改用其他的高级编辑器，比如 Notepad Plus，而且改之前最好做个备份。好了，到这里，我们的安装工作就完成了。之后你就可以用 Wireshark、Chrome、Telnet 在这个环境里随意折腾，弄坏了也不要紧，只要把目录删除，再来一遍操作就能复原。实验环境搭建完了，但我们还需要把它运行起来，做一个简单验证，看看是否运转正常。首先，我们要启动 Web 服务器，也就是 OpenResty。在 HTTP Study 的 3W 目录下，有四个批注里文件，分别是 Start，用来启动 OpenResty 服务器；Stop，停止服务器；Reload，重启服务器；还有一个是 List 的，列出已经启动的服务器进程。使用鼠标双击 Start 批注里文件，就会启动 OpenResty 服务器在后台运行。这个过程可能会有 Windows 防火墙的警告，选择允许就可以了。运行以后，鼠标双击 List 的，可以查看 OpenResty 是否已经正常启动。应该会有两个 Nginx 的 ESC 的后台进程。有了 Web 服务器以后，接下来我们要运行 Wireshark 开始抓包。因为我们的实验环境运行在本地的127.001上，也就是 loopback 还回地址，所以在 Wireshark 里要选择 npcap loopback adapter 过滤器，选择 HTTP TCP port 80，即只抓取 HTTP 相关的数据包。鼠标双击开始界面里的 npcap loopback adapter 就可以开始抓取本机上的网络数据了。然后我们打开 Chrome，在地址栏里输入 HTTP localhost 的，访问刚才启动的 OpenResty 服务器，就会看到一个简单的欢迎界面。这时候再回头去看 Wireshark，应该会显示已经抓到了一些数据，就可以用鼠标点击工具栏里的停止捕获按钮，告诉 Wireshark 到此为止，不再去抓包。至于这些数据是什么，表示什么含义，我会在下一讲再详细介绍。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到这一步，就说明最小化的实验环境已经搭建成功了。不要忘了实验结束后运行批注里 stop 停止 OpenResty 服务器。好了，这次我们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电脑上搭建 HTTP 实验环境。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要点。现实的网络环境太复杂，有很多干扰因素，搭建最小化的环境可以快速抓住重点，掌握 HTTP 的本质。我们选择 Wireshark 作为抓包工具，捕获在 TCP/IP 协议站中传输的所有流量。我们选择 Chrome 或者 Firefox 浏览器作为 HTTP 协议中的 User Agent。我们选择 OpenResty 作为 Web 服务器，它是一个 Nginx 的强化包，功能非常丰富。Telnet 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可以用来登录主机、模拟浏览器操作。在 GitHub 上可以下载到本专栏的专用项目源码，只要把 OpenResty 挤压到里面，就可以完成实验环境的搭建。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这回就没有思考题了，而是动手实践。第一个，当然就是按照今天所学的，在你自己的电脑上搭建出这个 HTTP 实验环境，并测试验证。第二个，篇幅有限，我无法详细介绍 Wireshark， 你有时间可以再上网搜索 Wireshark 相关的资料，了解更多的用法。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